上有你，同一天也愿意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，我们一起欣赏了张学友的十几首歌曲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咱们一期节目当中最多只能安排12首歌。而在明天的时间里呢，我还会为大家继续奉上一期张学友的歌曲专辑，敬请期待。在今天节目最后，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张学友2014年12月23号发行的国语专辑《Wake Up Dreaming》醒着做梦的同名主打歌。张学友表示，若是从构思开始算起呢，这张《醒着做梦》诞生过程应该会有10年之久，并且他说他的余生呢还是决定奉献给演艺事业，会一直唱到老，唱到不能再唱。我想这就是因为对于唱歌的一份热爱，才成就了今天的歌坛常青树张学友。节目最后把这首《我醒着做梦》送给您。 可现实像闹钟，吵醒了同床的一梦。我醒着做梦，就是痛也痛的感动，誓言像梦话，它就留在梦里背诵，只有在梦中，哪怕还 北京时间23:00。